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工人和职业同盟员7月5号在金星拖拉机厂举行了决心会。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和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金日成同志以卓越的思想理论、非凡的领导能力和无比崇高的品德，领导我国军民圆满进行2次革命战争、2个阶段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块大地上建立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要坚持把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作为我们党和我国革命唯一的指导思想，来推动革命和建设前进，并不折不扣、坚决彻底地誓死贯彻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